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记者程强。前两天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对加强教育 APP 管理推动与双减政策衔接提出明确要求。通知提出，对于提供和传播拍照搜题等惰化学生思维能力、影响学生独立思考、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不良学习方法的作业 APP 暂时下线，整改到位并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后才可以恢复备案，没有通过审核的将撤销备案。同时通知明确，不再受理学前线上培训 APP 备案申请，已经备案的相关 APP 予以撤销。其实所谓的拍照搜题早已存在，学生只需要通过这种应用软件给所要做的题目拍一张照片上传到网上，对应就会有人工或者智能的答题助手将解题步骤、答案等反馈给学生，从而帮助他们完成答题。很显然，这种拍照搜题让学生的学习变得高效，家长对于孩子的作业辅导也变得更加容易。但另一方面，拍照搜题也助长了自控能力较差学生的惰性，将拍照搜题 APP 当成了纯粹的抄作业工具。那么这次教育部门要求拍照搜题等作业 APP 暂时下线，您赞同吗？您觉得应该怎样使用这种辅助学习工具更合理呢？我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北京市民，让我们先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本人也正在遇到这样的教育上的问题，非常赞同这种 APP 下线。 这些助学 APP 啊，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为学生提供了学习的捷径。 作为一个孩子家长的话，我其实是非常非常赞同把这些所谓的拍照搜题的这些 APP 完全下线的，而且不客气的说，我一个都不想看到。 我们身处这个网络社会，对于这样比较先进的这种叫智能科技也好，或者是人工智能也好，一味的抵触和排斥确实也不可取。它呢会也在为不同的学生在不同机关确实能提供一种比较好的方式，比如说像疫情期间或者一些边远山区的孩子们，他们通过这种智能手机，通过搜题的方式就能得到解题思路。 还是要从制度建设上面做起，而不是说瞎变换这些个技术。 如果草草的用这种搜题的软件进行解答的话呢，有可能会导致孩子没有抓住自己本应该掌握的知识点，而忽略到最为关键的一些环节。所以我认为教育部的这一举措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 拍照搜题这一工具的功能其实很简单，就是给不会做题的学生家长提供解题思路甚至是答案。使用得当，它是学习上的助手，能够帮助学生家长更便捷地订正作业，提高学习效率。而使用不当的话，很容易成为学生投机取巧应付完成作业的帮凶。而从现实应用情况来看，有一个数据很能说明问题。据了解，每到寒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拍照搜题这类 APP 的使用活跃度就会急剧上升。有的市场份额大的 APP 的使用量甚至可以达到平时使用量的 150%。 这说明了什么？我想有一种场景可能是学生为了赶作业会大量使用拍照搜题这类 APP 直接查找答案完成作业应付了事。这样一来，作业是完成了，但做作业的初衷，让孩子们在作业中独立思考、熟练掌握应用知识的锻炼过程却被彻底抹杀了。如此一往，就会使作业失去了价值，学生的学习过程被扼杀，而学生们也久而久之养成只求结果不问过程的错误学习习惯，惰化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再往下发展就只剩下了惰化而没有了学习。如果按这个逻辑推演下去，那将掏空我们的整个教学过程。而在另一方面，很多网络大厂都在布局拍照搜题的 APP， 而且已经俨然成为了头部在线教育品牌的引流标配。这样做的目的也非常明确，作为商业运营的终极目标，流量才是网络企业生存的根本。 因此，分析人士表示，所谓的拍照搜题这类 APP， 其存在的本质只是网络大厂吸引流量的利器，是学习的杀手。所以在现阶段，让拍照搜题等作业 APP 暂时下线，就成为了教育部门的 B 选项。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次发布的通知是暂时下线，那么这些 APP 何时再上线呢？再上线又需要具备怎样的条件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再怎么说，拍照搜题等 APP 只是应用工具而已。就好比一个人拿刀伤害了别人，这一定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刀的过错一样。而要让拍照搜题这把双刃剑的有害一面能够收敛起来，更大发挥它有益的一面，就将是所有软件开发商们必须要面对、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也只有当它能真正成为学生攀登书海的向导，不再是耍滑偷懒走捷径的怂恿者，这把被暂时封印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才有可能被重新启用。有人说，科技是人类为了偷懒而不懈奋斗的结果，但它绝不能成为人类自我成长的阻碍。还是那句老话，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好，这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各位听众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搜索家叙家议还可以收听到更多的新闻评论。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程强，再见。 你是不是那时的我，那时我也没想过会不再联络，你总是说青春从不曾永远，我真的以为用不完时间。我该忘了那时的你，有着整个世界上最好看的侧脸，无忧的少年安静坐在我身边，我却来不及讲不出告别。最好的我们，最坏的我们，回忆是时光里带着温暖的雨季，最好忘了吧，最坏不过是关上这世界的门，伸出了双手拥抱当时的我们。我该忘了那时有着整个世界上最好看的侧脸，无忧的少年安静坐在我身边，我却来不及想不出告别。最好的我们，最坏的我们，是时光里带着温暖的雨季，最好忘了吧，最坏不过是关上这世界的门，伸出了双手拥抱当时的我们。最好忘了吧，最坏不过是关上这世界的门，伸出了双手，却不再会有我们。 燕少来十九年，中国奥莱十九年，12月18至26日，燕少来十九周年庆盛大开幕，国际国内人气品牌折后再赠卡、华为手机购物卡、感恩大回馈、超大优惠、超多礼品，来燕少来一起庆生吧！详询店内。 以上为广告时间。